嗱，大家大家讀一次，一齊讀。大伯頂而來默因修直了而知菩薩文行首靈嚴經，記住你哋聽過啦，聽過呢部經啦。咁呢一個就係呢部經嘅經題嚇。呢、這個經題點樣嚟嘅咧？咁佛講呢部經嘅經題有五題係咪啊？有五題。咁呢部經嘅經題呢？而家讀呢、這個呢、這個十九個字係咪啊？係咪十九個字啊？咁咧就喺第一題、第三題、第五題嗰度選擇最重要嘅部分。連合咪做一題，大佛頂三個字呢就取自第一題，大佛頂悉登多波登啦，無上寶印十方如來清淨海眼，這個題之中取最初三個字。因為法出世講道理教化眾生都是依呢個一三三大的道理，你知道一三三大是乜嘢啦？唔需要講啦，係嘛？温習啊嘛，你一講你應該記得啦，記唔記得？唔記得？體大相大樣大啊！我哋每個人每個人都有呢三大嗱、啊，你呢個身體體大嚇、啊，你有個相啊。有作用是吧，但是这个体第三第上帝用帝是讲我们的法性，我们不够大，至多给你三百磅好不好，但是我们的法性呢还可以空遍法界，没有对待的叫做大、哦、体第上帝这个法性呢是无形无相，是实相、哦、实相无相无所不相，一切法都包含在其中，这个法性呢功德是无量的，可以是具足无量功德无量法财无量慈悲无量智慧无量辩才具足，这个叫做用帝、啊、那呢这个法依这个三谛是讲一三三谛的道理，空假中三谛道理、啊、所以这个大佛顶呢是显教同埋默教完全所依，亦系呢个显教默教所显嘅道理，亦系佛所讲说法所归嘅道理，亦系呢一个部经最重要嘅部分。啊，点解？因为闻行因呢一大佛顶三个字而立，佛果咧亦因呢个大佛顶三个字而成，所以咧呢、这个咧。就取了第一題的大佛頂，二類物因修正呢就取自第三題了，第三題佛講五題之中是二類物因修正，因為這個是一經裡面所 修因正果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取、啊、知菩薩文行首靈驗呢這八個字是取自第五題，第五題是冠頂章句知菩薩文行首靈驗經，这个题目呢就取这个最后这八个字了。第二题为什么不取呢？是救父亲因道铁安能及此会中圣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这个是依这个容易立名，是讲安能同埋这个圣比丘尼是可以摄落这个知菩萨摄落这个首灵验这个法之中。这个首灵验是以菩提心为所入，以首灵验为能入能所不疑，所以呢就不取这个第二题了、这个第二题完全不取、啊、第四题呢叫做大方广妙莲花王呢十方佛母陀罗尼、啊、这个呢虽然是具足体中用在这里面，但它的道理呢是同于第八法顶二轮物因修正了义，所以呢这个呢是相同就不取，就是说这部经的经题取自五题之中第一题第三题第五题、啊、明白了这个经题的内容了。那这部经、啊、是以什么而立命呢、啊、有些经以人为立命，有些经以法为立命，有些经以义、 有啲經係以人法義啊，呢個講記裏邊講得好詳細。咁呢部經咧係以人法立體，略兼呢個譬喻。人之中咧有因人嚇，有果人。而嗱，呢、这個經題裏邊咧係講二類啊嘛，嚇二類物因，二類咧就係果人，知菩薩咧就係因人，哦，咁啊，呢、这個係以呢、这個就係以人立命啦，以法立命點啊？法有聖法，有修法，有教理行果種種嘅法門，咁帝佛頂呢三個字咧，係就係、是、叫做。聖法，我哋法性本嚟具足嘅三大嘅理，聖法、修正呢兩個字咧係修法，默因咧係理法，了義係教法，問行係行法，守靈驗係果法。哦，咁所以呢部經嘅經題咧係以人法立命，兼依二咧就係、是、呢部經以法頂為譬喻眾生。咁而家我哋知道呢個經題咧，係以人法兼二立命。哦，呢套部經咧顯體呢部經以乜嘢為體咧？咁以二類眾生，二類眾生係我哋本經所傳嘅理體，所顯嘅理體。呢部經以乜嘢為宗旨啊？咁以不生不滅為修因，為呢部經嘅宗旨。呢部經有乜嘢作用啊？有中用，有用用。中用之中咧，係有自己修行嘅用，有利生嘅妙用。啊，用用之中咧，有顯用，有默用。啊，顯教就係指呢部經所講嘅道理，默用咧就係指靈驗咒。咁啊，呢部經係屬於五事八教之中，係邊一教邊一事啊？你哋應該記得，我喺温習分，你哋應該記得，講俾我聽邊一事啊？方等事係啦，我知道你哋知噶嘛，係乜嘢教啊？八教之中，啊，講大聲啲啊！在化二四教之中，亦动亦渐亦秘密亦不定，在化法四教之中，正属圆教，哦，是圆动的道理，但是兼重通别形三教。这个经的五重圆义已经解了了、啊、我们要明白最重要的是明白大佛顶三个字。大佛顶是可以第一點咧，係用五重言語嚟解釋呢個經題啊嘛。第二點咧，係用呢個心法、法法、眾生法解釋大佛頂嘅三個字。用心法嚟解釋大佛頂咧，第一係用心法解釋大字，即係話呢個大字咧係絕對代大，係體上讓三大。嚇，依呢個經裏邊所講咧，有呢一啲啊十二大。有呢個十大，理大、解大、智大、行大、正地大、智大、感應大、神通大、慈悲大、説法大、利益大、堅索大，啊，所以叫做大。以呢個三法嚟解釋法字咧，法就係本覺、此覺啊，究竟覺啦。本覺就係指法生，此覺就係指波耶，究竟覺就係指解脱，一心不離三德，所以叫做法。有三法嚟解釋頂字咧，頂係最尊無上嘅，係頂咧亦不可見嘅，頂係可以放光現化法嘅。呢、这個就係以三法嚟解釋大佛頂三個字。若果用法法嚟講大佛頂三個字咧，在事上嚟講呢部經啊，依時世尊頂放八寶無量光明光中出生，千業寶蓮有法化生。結家夫助先是神咒，呢、这個就係事上嘅嚇，事上嘅大法頂。在理嚟講咧，法證得清淨法身，湛嚴周遍，又叫做大咯。法證得呢個波野智慧，能夠照徹一切，咪叫做法咯。法係覺義啊嘛。法所證嘅解脱得咧，就係、是、頂咯。 这个是用理来解释大法顶。若法呢，这个法叫做法母真心昧，所以很大。这个法呢也叫做妙莲花金刚王宝国，国就是法的意思。这个法又叫做最上第一义，就是顶的意思。这个就是若法法来解释大法顶。若譬如来讲呢，法所所证的三德，譬如我们众生本具的法性，法性是不可见，所以离一切法。法性呢不可以无相见，就是即一切法。法性又不可以非亦有相亦无相见，就是离即离非。法性不可以非有相非无相见，即是是即非即。由此可以知道我们众生本具的法性，离四句自白非清净本然，叫做大。我们众生本具的法性令命不昧，叫做法。我们的法性相遮相照，直而照，照而直，遮照同时。譬如佛顶不可见，又是譬如在佛顶能够放光化法，这个是顶的意思。这个是用这个譬如来解释大佛顶。若果用众生法来讲呢，解释大法顶三个字呢，众生本具的法性，众性不动周延，是吗？大众生的法性，二类众性上至妙明，是法的意思。众生本具的众性不可了，不可得，你想拿它出来拿不到，叫做顶，是不可见的意思。如果若这个这个就若心法、法法、众生法，解释了大法顶的意思了。现在再解大法顶二类默因，跟着解二类了。若心法、法法、众生法，解释二类。心法解释二类就是说众生本来具足的真心，亦即是二类众生本无害类，离一切生灭的相，那叫做如咯。但是众性呢有随缘的作用，能够随染缘、随净缘，往生十法界一切依净之法，叫做内咯。这个要用这个心法解释而来。如果用法法解释而来呢，又有四种了。有事相的而来，事相而来大家都知道，菩萨呢在天上降生、入胎、出胎，怎么入胎、出胎、出家、成道、剪法轮、入涅槃。降生、入胎、出家、入胎、出胎、出家、成道、剪法轮、入涅槃，又少了一个。降生、入胎、出胎、红魔，少了这个，红魔、圣道、剪法轮，又少。红魔、出家，是吗？你们去点，我不点。总之是八相圣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事相的二来。理性的二来呢，情以无情都具足这个法性，叫做理性而来。因中而来呢，有观行的而来，有相似而来，有凡正而来，都是修因的而来。果上而来呢，有法生而来，有报生而来，有应生而来。四教而来呢，有藏教而来、汤教而来、别教而来、现教而来。这部经讲而来物因修正是指什么而来啊？是这个题中的而来是四教之中现教而来。果上而来之中是报生而来，因为有修有证是报生而来，所以而来大法顶而来讲完了。物因又怎样啊？啊，未，还有若众生法解释而来。若众生法，众生法 是什么法？不外心法同埋色法。分开呢就有四科七谛，四科七谛归纳呢就是心法同埋色法。心法呢即是众生的本来具足的二类众性，是心法清净本然。 所以就是義咯。但是呢眾生呢是隨這個染染呢就有這個地水火風空根色種種發從自己的業而發現種種的事相，這個叫做來，若眾生發解釋而來、啊、咁而來解釋而來就解釋物因啦。物因嗱，乜嘢叫做物因呢？每個人都改咗呢啲因，正因發性。但係你而家唔知，佢唔知，佢唔知，所有眾生都唔知。你話我知啊咁，你哋都知啦。而家你哋聽咗呢部經知嘛，但係未聽佛經嘅唔知，唔知道自己改咗有正因理心性。邊個知啊？佛知，嗱，變成佛嘅物因。所以叫做默因，佛知道我哋每個人都具足呢個正心理生性，即係法啊，本嚟佢具足係屬於法生德。但係點樣可以證得法生德呢？就要有呢個般若智慧去了解呢個法性，有咗現解，再進一步去現行，就用呢個般若智慧去解呢個理，去起呢個行。即是一心三共正这个一境三谛的理，这个叫做了因为心性。现因性心性呢就是持戒啦、修善啦、修六道梦行啦、啊、这些就是默因。默因就是法明白了这三因法性呢，就正得法生得波耶得解脱得。默以来默因就根自嚟係呢個經題又修正係咪啊？修正呢、這個經題修正咧，修咧記得嘛？有正修有邪修啊，正咧有分正有滿正，聽過嘅應該而家一講就明白啦。哦，二來物因修正了義啊，呢、這個題目講咗二來物因修正了義啊，了義。了有顯了有明了有現了、哦、顯了呢就是法開示我們的道理，顯示給我們聽，我們能夠明白，這個是在教方面來說。明了和現了呢在我們聽經的人來說明白了、哦、這個現了呢不是明白一些空假相都明白，这个若机来讲、哦、这个义呢明白什么啊？不是只是明白这个真谛理，也不是只是明白这个俗谛理，也不是只是明白这个三谛理都明白，叫做现了、哦、那这套经题讲到现了了义了，讲到知菩萨闻行了、哦、知菩萨闻行守灵验呢，先讲菩萨，菩萨有四教不同，是不是记得吗？藏教的菩萨呢只是明白这个生灭的四谛理，通教菩萨呢是明白这个无生四谛理，就可以修这个无生四谛理，别教菩萨是明白这个无量四谛理，就修这个无量四谛理，现教菩萨呢是明白无作四谛理，修这个无作四谛理。那么、啊、这个是四教菩萨不同，同时菩萨有凡夫菩萨，有圣人菩萨，有法菩萨。哪个是凡夫菩萨？你现在听了这部经发大心想成佛、啊、想弘扬佛法教导众生，你就是菩萨，但是你未成圣人就是凡夫菩萨。现在我都可以讲自己都是菩萨，发言你不要说，不要客气啊，我不是菩萨，我不是菩萨，我怎样做得菩萨？你要做，你发言就是菩萨。实际上你每个人都是菩萨，因为你皈依三宝的时候已经发过誓，众生无边誓愿道，烦恼无尽誓愿顶，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还说不是菩萨？你说你知道自己是菩萨就好了，就要自利利他、哦，这个是凡夫菩萨。圣人菩萨呢，你告诉我听是什么位了，你听过了，哪一位叫做圣人菩萨？五十五位菩提路之中哪一位是圣人菩萨？说吧，十字十行十回向是不是圣人菩萨？是还是不是？ 是不是二认为菩萨，三认为嘛，记不记得十字十行十回向是梵天无名梵正法身，是认为不是圣位，登地菩萨叫做十圣，三现十圣嘛，记不记得哦，咁嗱，所以就要考一下你哋吓。咁啊，除咗呢个圣人菩萨、十地登地嘅菩萨之外咧，仲有佛菩萨系边个？讲啊，观世音咯，文殊师利菩萨咯，佢系菩萨啊，但系佢佛道在内嘅佛菩萨哦。咁啊，菩萨咧，知菩萨啊，呢度经咧系讲知菩萨文行嘛，加个知字。知字咧係包括初法身嘅菩薩，有九法身嘅菩薩，有當法身嘅菩薩，啊未發生就嚟發生啦，啊有凡夫菩薩，有呢一個世界菩薩，有他方世界菩薩，有位次高下嘅菩薩，有正理淺心嘅菩薩，所以叫知菩薩，啊乜嘢菩薩都可以修呢個首靈圓望大定咁，叫知菩薩萬行，萬行之中咧。啊，唔係話真係要我數出嚟啊！第一數到第一萬嚇，萬咧就代表多哦，代表多，代表多嘅數量之中咧，總括嚟講咧就係分開五種啊，聖行就係修呢個戒定慧啊，持呢個清四清淨明慧，令到身心都清淨，呢個叫做戒聖行。二十五圆通之中，每一位圣人都修得到呢个圆通咧，正得圆通叫做圣行。啊，由呢个定而发呢个慧，能够断呢个惑，断烦恼，正呢个真理，呢个叫做慧圣行。哦，所以圣行亦分开戒定慧三种。梵行咧就系修呢个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四无量心。天行咧，唔系话叫你咧行上天或者求生天，而系话你开咗悟，明白咗天然嘅理性，称性起修，前修契性，呢个系发生大事嘅行为，叫做天行。病行，我哋有冇病啊？有，得啦，肯承认就得啦。肯承认就去要去医啊嘛，去医咩啊？生病就生理上嘅病就以物药去医啦。三女病用三药去医，乜嘢叫做三药？佛法哦。咁所以咧，我哋每个人都有心病啊，每个人都应该追求佛法。心病还需心药医啊，但系呢个病咧就话指菩萨佢冇病嘅。但是他为了教导众生，他自然有病，即是说等于我没有犯罪，我不用去坐监，但是我要入监狱里面教化这些人，我自然去偷些东西，等他拉我入去坐监，然后见到监狱里面的人说法发给他听，这个叫做病行。所以维摩经说，众生有病，是故我病，众生病而我就没有病了。这个是菩萨的慈悲，我们有贪嗔痴，他又自然有贪嗔痴，你又贪，他又贪，贪到最后他说，哎，贪都是不好了，我讲些道理你听，不要贪了，这个叫做示现的病。其次呢，应行，应行是什么？弟弟的行为，什么叫弟弟的行为呢？弟弟很小，什么都不懂嘛，譬如说你这么高这么大企在那里，小佬哥趴在地下，你跟他讲嘢，他都根本领略不到，你就要踎低对着他，好像他这么矮，踎在那里对着小佬哥讲嘢，委屈一下自己，这个就是应行的意思。即是说众生呢未有慧根，懂得大乘佛法、一乘佛法，你讲大乘佛法、一乘佛法俾佢听，佢都唔知道你讲乜。咁你唯有咧，确受根基小嘅众生讲呢个小乘法，讲人天乘嘅法，讲五戒十乘嘅法，咁呢个叫做应行。 或者讲四禅八定世间嘅禅定嘅话，如果你同佢讲以内禅，行亦禅坐亦禅，动咩啊？行亦禅坐亦禅咩啊？讲啊咩动静体安然啊？讲啦，唔记得唔讲吓。咁呢个咧就叫做菩萨嘅慢行咧，总括嚟讲分开有咁多种类。哦，守靈驗啦，守靈驗是乜嘢啊？記得嘛？翻譯中國叫做一切事究竟堅固，呢、這個咧就係、是、一個大定嘅名字。修呢個大定咧，就可以達到一切事究竟堅固，即係明白即相即性，即事即理。哦，咁呢一個定咧，就係、是、呢部經所講嘅名字，大定嘅名嚇，亦、啊、即係二類物因所修嘅，亦係支菩薩所得嘅結果。支菩薩咧係修呢個了義教嚇、啊，用種種嘅方法去教導眾生，最後咧得到呢個結果。達到法的境界，叫做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是指什麼？指十法界聖分依正因果諸法的事相。究竟堅固就是諸法不生不滅的理性。這部經呢，會四科七諦都是二內眾性現三諦理。四科七諦即是俗，即是这个三谛理，即是增四科七谛是事，即是三谛理就是理。所以这部经所讲的是即俗即增即事即理，增俗形容事理无碍，所以叫做一切事究竟坚固。哦，讲到这里刚刚够钟啊，再讲下去哦。许老法师说这部经啊，每呢、这个部经每个字都可以叫做大法啊！呢部经咧里边有讲法啊嘛，大法顶嘛，法咧系大智，顶咧就系、是、大德，二类咧系大人，默因系大因，修以慢行系大行，正系大果，了义系大理啊！所以乜嘢都系大。呢部经咧亦可以讲乜嘢都系法，点解啊？大就是法生，大法顶，顶就是法顶，二内是法号，默因是法的因，修同埋慢行是法的行，正是法的果，了义是法的理，守令严定是法的定，经是佛所讲的，支菩萨是佛弟子，所以通通都是法，这个经题里面的字都是法。咁啊，呢部经通通都可以讲顶吓，顶是最上的意思，顶是最上的德。二类是最上的人，默因是最上的因，修以慢行是最上的行，正是最上的果，了义是最上的理，守令王就是最上的定，经是最上的法。能够受持这部经的人，依这个大教解，这个大理，由这个大因在这个大行，修这个大定，而自然得到这个大果，所以大家都大、每個人都大，只要你肯去做就得啦。哦，咁呢呢個大法頂二類物，因修正大法頂係佛所說嘅法啊，所說嘅法咧，本經所依嘅理，又呢、这個大法頂又係本經所依嘅理體啊。二類物因修正咧，嗱而家係解從解分呢、这個呢、这個經題嚇。二类默因修正了义咧，系经嘅宗旨；支菩萨慢行守灵验系经嘅作用。啊、所以呢部经教理行果都系涉于呢个题之中。啊、本经啊系属于化二四教之中，前面讲过啦，亦动亦渐亦秘密亦不定，化法四教之中系属于现教，系涉呢个三教；五事之中系方等事。啊，咁點解話呢部經叫做方等事呢？咁 因为阿难呢在这部经里面回小向大，所以就不是华严士咯。阿含经呢是讲四谛的道理，讲这个现生性空，这部经呢是讲无作四谛的道理，显梦法为心，所以这部经不是阿含士。波野士呢是讲知法空相，这部经呢是讲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所以不是波野士。所以《法花经》呢是讲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但这部经有没有讲三乘法？有。这部经虽然是说二乘人呢为应然通背涅盘乘，但是这部经没有废乾，没有废乾，仍旧容许有乾乘，有三乘，有乾教三乘，所以就不是法花士。法花、华严、波野、阿含都不是这部经，就是说这部经是方等士了。为什么说这部经是方等士呢？因为这部经有里面有说以等声闻合列无色不能通达清净实相，这个就是呵斥小乘。这部经又说我以我妄子海印法光以朕改心层炉即起，又不勤靠无上角度爱念小乘得小为足，这个呢就是藤篇七小藤大褒言，就是说这一部经呢就是属于方等士啦。经的一字呢就不需要讲了，大家都明白了，是吧？印度话叫做修多罗，翻译中国呢叫做契，叫做契。契有咩？靠契时、契理、契圣人、契根基，就契。咁呢声字留翻啲时间嚟讲问题，唔讲啦。咁啊，而家讲大佛顶二类物因修正了，以知菩萨问行首楞严经，讲完啦，20分钟讲完一部经。嗱。这个问题呢由去年呢就推到今年，今年呢就最后呢讲到9点钟，就仲有一刻钟。